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升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虽然唐三也判断出呼延丽的防御力必定极其惊人，但就算他再强，也不可能在五名等级和他差不多的魂师联手攻击下坚持20秒。从双方释放出武魂的那一刻起，唐三就一直在寻找对手的破绽，就像当初对付蓝电霸王龙家族的玉天恒一样。只是这些胖子的阵型保持得实在太好，在万不得已之下，唐三不得不自己来创造出这个击溃呼延丽的机会。贵宾席上，呼延震怒目圆睁，猛地站起来，眼看着自己最得意的孙子即将呈现在五名魂师的集中攻击之下，他眼底顿时呈现出强横的光芒波动，嘴唇翕动了几下。 呼延宗主这样做似乎有损于比赛的公平性吧。 他根本不需要知道呼延震在说什么，也明白他是在通过逼音呈现的能力指点自己的孙子。 我不明白宁宗主的意思，我做了什么？ 宁风致淡然一笑，没再吭声。毕竟逼音呈现是不会留下任何证据的，他也想看看唐三所制造的这必杀之局，就算有了呼延震的场外指点，那呼延力能怎么破。但是宁风致没想到的是，就是呼延震通过逼音呈现传递给呼延力的两个字，却将唐三好不容易营造的局面彻底改变。呼延丽口中一声暴喝，身上的第四魂环骤然闪亮，不但身上的蓝银草在加快破损，同时他的皮肤再次出现了变化，多出了一层冰冷般的防护层。精灵化身骷髅，第三魂技狂战第一个剁在了呼延丽的头上，他双臂所化的骨刀瞬间就爆发出了数十斩。但恐怖的是，他狂战技能在对手头上留下的只有片片火星，竟然无法给对手造成丝毫伤害。精灵甚至还看到呼延丽在朝着自己咧嘴一笑。紧随精灵之后到的就是朱竹清，他那单体攻击最强的幽冥斩瞬间爆发，双手合于上方，再加上从天而降的气势，凭借他超过40级的魂力，这一击远不是之前的精灵所能比。轰然巨响之中，即便以呼延丽的防御，双脚也在这一击之下完全陷入地面之中，额头的正中间留下了一道白色的痕迹，最外层的冰冷瞬间爆裂，呼延丽的身体也摇晃了一下。要知道他完全是被动挨打的状态，被等级并不逊于他多少的朱竹清全力一击却依旧没有受伤，已经是极其了不起了。黄远和戴沐白几乎同时杀到，戴沐白的白虎猎光波与黄远的怒狼咆哮弹几乎同一时间轰了上来，而这个时候也正是呼延丽外层防御被破最为脆弱的时候。戴沐白在发动白虎猎光波的时候，已经事先施展了白虎金刚变，令自己的攻击爆发力瞬间提升。如果不是考虑到不能杀死对手，戴沐白这次攻击就会变成白虎流星雨了。但是令史莱克学院众人完全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没有任何预兆的呼延丽头上突然多了一顶头盔。没错，就是一顶头盔。土黄色的头盔看上去既不显眼也不绚丽，可就是这样一顶覆盖整个头部的头盔，硬生生地抵挡住戴沐白与黄远的合力一击。呼延丽的小腿随着双脚同样陷入了地面之中。要知道这擂台的地面乃是用厚达1米的花岗岩制造而成，光芒四散之中，只听他暴喝一声，缠绕在身上的蓝银草竟然寸寸碎裂，整个人已经从限制中挣脱出来。距离他最近的戴沐白和黄远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个恐怖的大胖子力量竟然再次提升，而且是提升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整个人的身体不但又膨胀了一圈，连带着身上的四个魂环也同时闪亮。 头盔？这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规则规定，参赛选手不得使用任何器具，对手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脑海中瞬间闪过一道光彩，身在空中的唐三瞳孔顿时一阵收缩， 他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两个字，这两个字也正是刚刚象甲宗宗主呼延震通过逼音呈现向呼延力说的两个字：魂骨。没错，呼延力头顶上的那件头盔正是六大魂骨中的头骨。唐三的计策就在这突然出现的魂骨后失败了，但是能够逼迫对方使用出魂骨，无疑也令所有知道其中奥秘的魂师大吃一惊。魂骨的价值谁都知道，每一块魂骨都绝对是天文数字，而且还很少有人肯卖出。一旦自身有魂骨的事情暴露，无疑会成为某些人觊觎的对象。而这呼延力虽然自身实力不错，但也不过是四十几级的魂师而已，在一些前辈高手眼前，想要保住自己的魂骨可并不容易。要不是惧怕自己的长孙被对手连续攻击头部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呼延震也绝对不会允许呼延力使用这件魂骨的，哪怕是输掉比赛也不会允许。可在刚刚的局势下，为了孙子不被打成白痴或者重创头部，呼延震也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个孙子可以说是整个象甲宗的未来。普通观众不知道那头盔是什么，低等的魂师或许也看不出来，但贵宾席上的众人怎么可能看不出呢？白金主教萨拉斯惊讶地看着一旁的呼延震，眼中闪过一丝嫉妒的光芒。 恭喜呼延宗主，令孙小小年纪就已经拥有了头部魂骨，真是可喜可贺呀。不过呼延宗主也当小心一些才是，可千万不要被有心人算计了。 哼，我象甲宗的弟子还不用劳烦宁宗主牵挂。 宁风致身边的古荣眼看宗主被对手先后两次顶撞，已经有些忍耐不住就要发作，却被宁风致拦住了，抬手指了指比赛台： 看比赛吧。 呼延力挣脱了身上的束缚，眼中却险些要喷出火来。虽然凭借着魂骨硬挡住四级攻击，可是他也被震得一阵头晕眼花。两名四十级魂师，两名三十五级以上的魂师全力攻击同一个地方，要不是有魂骨在，他此时早已被击倒在地了。此时凭借魂骨附加的属性瞬间挣脱了蓝银草束缚，他哪还忍得了，全身骨骼一阵噼啪作响，一双大手直接就朝着最后扑下来的小舞抓去。此时唐三的群体控制时间已经达到了10秒，象甲宗的其余六人还无法动弹。如果在这个时候呼延震不选择攻击小舞，而是凭借自己的防御力再挡一击，率先帮助自己身边的伙伴解除身上的束缚，那么今日这一战的局面还很难说。但是头部被攻击的昏昏沉沉，已经令他无法像平常那样保持冷静。眼看对手向自己抓来，小舞不慌不忙，双脚同时弹起，分别在呼延力的手臂上一点。论灵活，这个大家伙又怎么可能和小舞比得了呢？借助双脚的弹力，小舞腾空而起，在唐三控鹤擒龙的帮助下瞬间朝空中升去。小舞消失，此时的呼延力陷入了一种半疯狂的状态，毫不犹豫地朝着其他四人扑去。身上的第三魂环骤然亮起，他那肥胖的身体竟然凌空扑起，全身弥漫在一层耀眼的紫光之中，直接就锁定了打得他最疼的朱竹清。眼看着呼延力凌空下压，身体被瞬间锁定，朱竹清发现自己竟然已经无法移动。面对对手那庞大的身体，似乎只有硬挡一途。象甲宗不像力之一族那样将所有魂环选择同一属性，在防御的同时他们也有属于自己攻击的能力，此时呼延力施展的压杀就是其中之一。一旦被他这个魂技锁定，那么对手的双脚就将暂时失去行动的能力，只能选择硬挡。这是他这千年魂技最大的特点，更是象甲宗多代魂师研究之后最适合自身发挥的一个技能。以他们那庞大的身体从天而降，再加上自身魂力的作用，所能产生的压力可想而知。只要对手无法移动来硬拼，不要说是敏攻系魂师，就算是力量型魂师也未必挡得住。当然，这个技能施展的前提条件是对手要在施展者身体十米范围之内。可惜已经不是很清醒的呼延力忘记了一件事儿。没错，朱竹清现在是无法移动了，但是不要忘记，他的移动并不只有他自己才能控制。 蓝银草适时发挥，唐三轻松地将朱竹清扯离原位，与戴沐白一起扯到了一旁，而精灵和黄猿也在他的控制下直接飞向了另外一名还在被控制中的象甲宗弟子 幽冥白虎。 唐三沉稳的声音传入了朱竹清和戴沐白耳中，两人立刻毫不犹豫冲向前方。此时他们身上的蓝银草已经被唐三暂时解除，这就是唐三准备好的后招，史莱克七怪最强的两个隐藏能力，一个是唐三的外附魂骨八蛛矛，另一个就是戴沐白和朱竹清的武魂融合技。此时唐三需要控制全场，由他施展八蛛矛显然不合适，而他之所以在这场比赛中用朱竹清换了泰龙，后招就是这幽冥白虎的武魂融合技。如果能够凭借空中版流星人锤制胜固然是最好，实在不行也有戴沐白和朱竹清这一记超强的攻击。 就算象甲宗的防御力再强，只凭借一个人也绝不可能挡住朱竹清和戴沐白的联合攻击。 擂台上被硬生生地砸出了一个恐怖的凹陷，呼延丽那庞大的身体几乎是完整地嵌入了地面之中，皲裂的痕迹以他的身体为中心瞬间蔓延到整座擂台的每一个角落，可见这一记压杀的威力有多么恐怖。 小五， 唐三手腕一抖，一道粉红色的光芒精准地飞到了小五身前，小五张口咬住，正是一颗奥斯卡最新获得的第四魂技亢奋粉红肠。不需要言语去交流，凭借蓝银草的牵引，唐三已经给小五指明了方向，他的目标就是对手中体型最小的那名队员。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